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科创领域的最新资讯，同时呢也会请入一位声音赛道的创业者，和大家来讲一讲他在声音硬件赛道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和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这个板块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智能计算中心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国内首创牡蛎机收平台，数字化成为餐饮企业生存考题，世界首颗商业可重编程卫星发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数字经济。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已经结束，大会同步设置的数字赋能共创数字城市新场景主题展，其中展示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数字技术、产业数字化等给生产生活带来的高效便利。如今数字经济已经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发布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披露，北京市将建设数字城市生命线。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将结合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推进数字市民、数字企业、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让数字经济的成果普惠市民，增加群众的获得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智能计算中心。在近日举行的南京智能计算中心启动仪式上，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化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表示，智能计算中心的建设应该坚持以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和政府智能管理化等应用需求为导向，推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实施，赋能实体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人工智能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等领域发挥的重大支撑和推动作用。单志广认为，未来社会80%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人工智能，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智能制造、无人驾驶、数字孪生等场景，除了要有数据支撑外，还要和各领域各场景的知识模型、机理模型甚至物理模型相叠加，形成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应用和场景实现。复杂模型、复杂场景势必要面向 AI 的算力基础设施，这种设施就是智能计算中心。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说了两条与 AI 与数字经济有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海鲜的话题。牡蛎呢是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进食的海鲜，日前山东省水产学会组织专家对牡蛎海上自动收获与清洁系统研发及产业化示范成果进行了评价，并且通过了验收。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该系统为国内首创，成果整体达到了领先水平。该平台研发团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筏式养殖机械化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沈健介绍，在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研究团队设计研制了牡蛎吊养筏架牵引、水下提升输送、脱料、主筏架导向、高压喷淋清洗等设备，集成研发了牡蛎机械化采收作业平台，构建了筏式吊养牡蛎机械化采收与清洗一体化作业系统。评价专家组组长、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李奇表示，与传统人工作业方式相比，该系统生产效率提高10倍，节省人工90%，采收率从91%提高到99%以上，有效解决了目前牡蛎养殖收获生产中劳动力严重紧缺的问题。同时，与传统的陆基清洗相比，该设备减少了陆地污水排放，避免了清洗用水的抽取、原料运输以及清洗后废水的排放，实现了节能减排、清洁生产。通过降低养殖密度，采用盐绳养殖新技术， 构建了牡蛎筏式移机养殖模式，并且设计建造了牡蛎收获和清洗集成系统，实现了牡蛎筏式养殖的机械化采捕，推动了海水养殖机械化的进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吃的话题。在近日举办的北京餐饮企业数字化升级行动半年交流会上，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手机点餐活跃门店的数量涨幅高达59.5%，到店餐饮线上订单同比增长150.7%，远高于全国98.7%的涨幅。也就是说呀，在北京，越来越多的餐饮商户正在使用手机点餐为客户提供服务。手机点餐是餐饮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和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数字化知识和工具也为餐饮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创新发展路径、化危为机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特别是2020年遭受疫情重创之后，餐饮企业更是加速了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无接触配送、无接触餐厅、手机点餐等数字化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尽管使用数字化工具已经成为了餐饮行业降本增效的常见方式，但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只有外卖服务、手机点餐可不行。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应该包括业务和管理两个方面。业务上应当让消费者享受到从预订、点餐、结账、评价、会员等全流程方位更加便捷的消费体验。在管理上，通过数字化工具，企业经营应该可以从食材采购、菜品更新、订餐收银、客户管理等环节驱动业务发展，从而实现降本增效。比如根据天气情况、经营时间段等各方面的大数据分析，预测出次日备货，达到控数量、保质量的效果。总之啊，对餐饮企业来说，未来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驱动业务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生存题。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要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餐饮行业只有积极转变经营思路，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不断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和提升经营水平，在面临危机时才能表现出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恢复能力。最后，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世界首颗商业可重编程卫星发射的消息。日前，世界上第一颗完全可重新编程的商业卫星成功发射到了地球同步轨道，开创了更加灵活的通信时代。卫星和火箭在飞行37分钟之后分离，然后大约在3小时内完成了航天系统的检查。根据欧洲空间局的说法，这颗卫星可以在离地球3.5万公里的固定位置上，在运行的时候重新编程，因此它可以在15年的生命周期内响应不断变化的数据传输和安全通信需求。欧洲通信卫星公司表示，通过向客户提供的软件，这些更改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意味着卫星可以为飞机或远洋船只等移动物体提供移动信号覆盖，或者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后提供移动信号覆盖。据介绍，该卫星预示着商业卫星服务的新纪元，它的在轨可重编程功能设定了灵活性的新标准，这将使用户，特别是政府和移动市场的用户，能够积极重新定义和塑造卫星的性能和覆盖范围。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今天的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在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主题呢是和声音有关系。我们广播电台啊，作为声音传播的媒介，其实呢，这里工作的很多人对于声音是独有一份偏爱，我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一个关于音频设备方案的一个解决者， 而且呢，可以说他在这个领域呢有很多的建树，也带来了很多非常成熟的产品。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的是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张总您好。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节目正式播出之前呢，我已经和张总聊了好长时间了。今天张总带来了很多设备，有话筒啊，有耳机啊，就让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声音设备嘛。今天看到您在这个声音设备的硬件的这个领域已经打造出了这么多非常棒，而且呢用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很神奇的产品，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张总，您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平常究竟是做什么的？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我们有做很多的这个硬件这些产品，那这些是说大家平时能够用眼睛看到的啊，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有形的东西嘛，那实际上赛宾真正做的事情呢，是这些有形产品背后，在芯片级里面的这些通讯的技术啊，通讯的算法，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具体呢，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哈，我们这些麦克风在采集一些这个声音，类似于模拟我们的人耳的鼓膜接收到声音，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信号呢，直接经过一定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呢？会把里面的噪声给滤除，会把一些这个。别的音乐，比如说还可以跟这个声音来进行混合，那再进行一些这个音效的一些比如说处理，然后呢还可以把它进行编码，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要进行一些数字的传输，这样的提高很高的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整个的链路会变得更加有效率，让它然后再进行这个无线信道的一个传输。什么叫无线信道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于声音的系统，从麦克风到我们的录音机，再到我们的 DAW 的系统，就数字音频的系统，很多的这种连接呢都是基于有线的，那么赛宾做的一件，其中另外除了算法之外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音频的连接线给剪掉，那就变成无线。无线会给人们的工作呀、生活呀或者娱乐等等的各种跟音频相关的事情带来极大的便利。 无线其实大家不陌生了，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戴的耳机就是无线的，而且呢很多是真无线耳机，两个入口，左耳和右耳的入口都是分开的，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那您现在做的事情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家司空见惯的这个现象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就是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些耳机，我们先讲这个麦克风好了哈，因为那个传统的我们在 KTV 里也有遇到这些手持的这些 K 歌的这些麦克风， 对啊， 我们叫 U 段，U 段的麦克风，那相对来说呢 ，U 段的麦克风呢，跟我们现在跟移动手机上的无线那不是一回事，它是400兆到900兆左右啊，中间任选一个频段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这样的麦克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巨大，它的功耗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没有办法跟我们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来进行工作的，因为它不适用这样的一种移动场景，那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家的这些耳机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考虑到这种超低功耗，更多的时候呢考虑到说它是聆听音乐，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现在无论是拿苹果的 AirPods 啊，还是说 Sony 还是 Sennheiser Bose 这样的耳机，无线耳机它主要是聆听为主，所以这些耳机你想让它来采集很好的声音，比如说打电话呀、开会呀等等呢，你是不能够期望它有很好的声音上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跟他们以前的这个蓝牙的这个传输的技术密切相关的，它就目前全球的蓝牙体系的声音的采集最多只能做到7000赫兹，单通道的声音，并且这样即便是7000赫兹的声音也是经过了非常大的失真，丢失了很多细节的声音。 我们举个例子，您刚才说7000赫兹，这个数字如果非业内人士，大家很难理解。 对， 我们把它跟比如说 CD 的音质相比的话，中间差多少？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前都有 CD 的概念，但可能现在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对 CD 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大家现在都在听流媒体。 对， 我们一开始呢 ，CD 是我们最接近于说一个最近的一个实体的这么一个载体。CD 里面这个声音的这个频率范围呢是20赫兹，到这个22100赫兹，就是22.1K赫兹的这个声音。为什么是这么个频率呢？是因为说人耳的这个 听觉的范围， 嗯， 就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左右。 对， 那当然了，中年人上了一定年纪，其实那只能听到10几千赫兹了啊。但是我们是说啊，如果你能采集到20千赫兹以上或者这个附近的话，它是真正能够把我们人可闻、能可听见的声音极大的还原出来。 对 对，所以有人说7000赫兹是不够的 啊，差远了。 对，所以赛宾在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基于无线蓝牙设备， 嗯， 可以实现 CD 级的声音的采集，也就是说你人耳听见的、听不见的这个20千赫兹附近，一直到这个。啊，低频的20赫兹， 嗯， 全部能给你采集下来， 嗯， 然后做降噪、做编码，啊，分享给远程的人， 嗯， 啊，这是这个里面就讲了一个核心的要素， 嗯，那您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是借用硬件设备，我去找到很好的硬件设备，它在采集那一段就能捕捉到那些声音，还是在后期我们的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啊，在软件的层面实现了这些问题？ 啊，这是一个端到端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过程， 嗯， 啊，我们的前端呢。实际上我们采用的这个麦克风的这个传感器也是在这个传统的供应链体系里面啊定制过来，或者是说啊采购过来就可以啊。但是我们从后面的 ADC 就是说模拟到数字啊，在后面呢进行这个啊编解码啊，以及到传输啊，都是要全链路的实现高品质的。也就是说我们声音的传输从我们的嘴巴说到麦克风采集啊，然后呢到中间编码到传输再到对端能够把它接收到这样的信号，然后解码再播放到一个人的耳朵里面去，整个的链条里面是不能够出现这个断档的。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低质量的环节，那么这个人听到的就是个低质量的声音。所以这个有点像木板那个木桶原理。我们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啊掉档。所以这里面呢有核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编解码。首先就不能是比较次的编解码。说我这个编解码只能编到7000赫兹，那肯定不行。所以我们做的呢是一个能够做到啊编到 CD 质量的立体声。啊，全频带的这么一个编码器。当然了这个编码器也有很多的限制。首先呢是说它的延迟不能太大。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咱们这种麦克风要到耳机要有耳返，还有唱歌， 对 啊，有助听，有等等等等的啊，实时的应用场景这个延迟要足够低。所以像这个里面的这个它的要求会非常多，当然还有它的这个处理的不能太复杂，那在移动设备的小芯片里面能够非常优化的运行这样的编解码，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如果通过有线的方式去传输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很多场景里面这个有线传输可以传输非常高品质的啊，这种声音。但赛宾做的事情就是说要让一切无线化。那么无线这个立体声传输的时候，那么就会遇到很多的干扰啊。这个信道的这个条件不是很好啊。那么会出现这个误比特或者丢包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自适应的应对各种各样的传输挑战啊，把这个错误的比特揪回来，把丢掉的包能够估计回来，从而实现我在收听的时候能够近似为收听到原始的采集端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信号。对，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信源，就是信号本身的， 对 啊，一种技术，还有呢传输上面呢啊，一种技术。对，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哎呀，这个听起来觉得里面好难啊。尤其还要编解码，然后编解码之后呢对于数据还要进行相关的重新的这个恢复。就中间的这些技术的难点这些门槛都是怎么跨过的？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方面不同，有我们不同的研究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领域深深的扎根做持续的研究。编解码像我之前呢在华为也工作了很多年，我们在国际电联 ITUT 在 3GPP 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跟音频编解码相关的工作。这其实是我们持续的一个积累。在这个音频的算法方面 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啊，这个相应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像这个降噪， 嗯， 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耳机里面的降噪，有 BOSS 的耳机、苹果的耳机、索尼的耳机都有降噪耳机。 对， 这个降噪耳机讲的这个降噪呢，是降了1000赫兹以下的环境噪声， 嗯， 让你的耳腔里面形成一个非常小的安静环境，是这么个意思。 嗯、 它跟我们通信讲的那种降噪是两回事儿。当然了，这个是第一种降噪。第二种降噪就是说，我刚才跟您分享的那个一段音频也是一样的， 嗯，嗯 啊，就是说7000赫兹以下的声音，因为传统的蓝牙只能传输7000赫兹以下的声音、 嗯， 所以他们做的降噪也就做到这个水平， 嗯， 啊，把这个7000赫兹叫上行降噪， 嗯， 有的地方叫 ENC 叫环境降噪， 嗯、 这讲的是一回事。赛宾是做出了全球第一个片上全频带和 CD 级的啊 HiFi 降噪。的技术， 您的意思是指在人耳听到的这个范围当中都可以降噪？ 对，都可以降噪，并且保持人声的一个极大的还原度。 嗯， 而我们听到，比如说无论是苹果、Sony 啊、BOSS 这样的无线、真无线的这个耳机， 嗯， 他们如果用来打电话、用来开会，会用它来做这个啊录制一定的内容， 嗯， 因为它无线，它方便嘛， 嗯。 啊，这时候它采集回来的声音只能是7000赫兹以下的、 嗯， 所以这种损失、这种失真是非常大的。 嗯， 而我们可以实现高品质的全频带 CD 级的啊、声音的采集、 嗯， 但你采集完了之后，这里面如果有噪声，那反而让啊听众会这个聆听者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嗯， 所以你采集到全频带的信息，还要把全频带里面的噪音。也要去除掉。 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声音在人耳听出来，有的是美妙的，有的是噪声。 嗯， 可是你让一个硬件设备，让一个话筒听， 嗯、 它可听不出来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时候是、嗯、什么是噪声的。 对，那这里面我们就有算法去分辨哪些是噪声， 嗯、 哪些不是噪声。那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处理方法跟传统的这些苹果耳机啊这些处理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苹果耳机把佩戴者本身的说话声当成有用信号， 嗯， 把其他的所有信息都变成是干扰和噪声，把他们所有的全部压制掉， 嗯， 这是他的这种处理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对于声音的处理，用一句成语，就是宁可错杀3000，不要放过一个，宁可对佩戴者自己的声音要形成一些损伤， 嗯、 也要把以前外面的声音的干扰， 嗯、 啊，一切通通给干掉。 嗯， 所以你能听到一个声音，这里面呢，你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干扰的声音。 嗯， 啊，但是呢，这个人的声音已经非常明显的变形了。 嗯， 对，但我们对于声音的理解啊、嗯、不太一样。 嗯， 我们在某些场景下面是完全不需要。外面的这些环境的啊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在 solo 在唱歌的时候， 嗯， 就是要拾取这个人的 vocal 的声音， 对， 所以这时候背景的所有声我们要通通要干掉， 嗯， 我们从物理上到算法上模拟到数字上， 嗯， 通过各方面的技术要实现对这个人声极大的保留，并且对于背景噪音、背景干扰极大的一个抑制， 嗯， 但是我们对于另外一块，比如说啊全景声，比如说。啊，一些非常自然的，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的啊，这么一个类似于同期声的这么一个感觉存在的时候、 嗯， 我们就不能对于背景里面的有一些声音进行过分的抑制。 嗯， 那我们对哪些声音抑制呢？我们对一些比如说风扇的声音，对于一些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胎噪的声音、风噪的声音，这些呢，我们在统计上、在频谱上能够研究出来， 嗯， 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作为有益的声源，那我们把它抑制掉。但是我们如果说采集一个街上面，比如说南锣鼓巷，你从里面走过、 嗯、 你这时候录音就录你一个干巴巴的声音， 嗯， 别人旁边镜头里能看到别人叫卖的声音却听不到， 嗯， 这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不自然， 对，就失真了。 我们需要把他叫卖的声音也录下来、 嗯、 虽然他声音的量级非常小， 嗯， 我们需要很保证， 嗯， 但是呢对于呼呼的这种声音， 嗯， 空调的声音， 嗯， 我们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压制、 嗯、 所以我们在频谱在这个识别的时候， 嗯， 还是要把有些东西进行啊模态上的分类， 嗯， 然后需要在什么场景下 嗯 保留什么样的声音， 嗯 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像 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第二代的全景声的产品，这里面呢就有全景模式、乐队模式、solo 模式和音乐模式。那在不同的场景下，我所针对的这种主声源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为用户设计好了，在这种场景下，怎么样才能够保护你的主要声源？让一些次要声源就给它压制掉。 嗯， 而不是像以前的传统蓝牙里面一刀切。啊，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是吧？ 对，简单粗暴的方式肯定是不好的嘛。 对对对。 哎，但是您刚才讲到这点，我就很好奇，就是这个得要求工程师，除了说在算法的层面能够有很好的技术以外，其实还要要求他对于生活有理解，对于生活有各种想象。就哪些东西其实是人真的是愿意关注的声音，哪一些可能有没有的无所谓，哪一些是必须要给他去掉的。 这里面还有一些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工作的分工呢，所以我可能要主要来关注这种声音场景的设计 啊，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的声音的爱好者。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声音。 喜欢什么样的声音？ 我从3岁就开始听广播剧。 哦，当时听过什么？刑警803听过吗？ 已经不是那个了，比这个还要早，就是我那时候大概3岁多 啊， 就他那种广播剧呢就是一集，就是整个的就是一个故事，天早1个小时左右。我记得我是在上幼儿园之前，每天早上我母亲起床的时候，她就会把这个打开，我们一块来聆听。所以对有些东西的一些想象力就来源于这样的地方。后来呢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动手做喇叭，绕线圈，然后把它装到一个罐头的盒子里面，这样它也有了个声腔。 对， 那后来呢我就到初中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来跟我表哥在学修理这个收音机修理这个一些电器。 这个感觉听起来像是一个天才儿童的成长经历。 没有没有，这个实际上就是耳濡目染，旁你的周边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你就整天在那看，自己有感兴趣。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顺滑的，它没有一个跳变。 对， 因为整 关于这个过程呢，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好的，好的。 广播剧要留悬念，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要留悬念。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进入一段半点广告，之后接着聊。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位爱好声音的创业者有关系，他就是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再次欢迎张总，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之前张总跟我们分享的，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声音的人，3岁就开始听广播剧，而且呢开始听，后来听了觉得不过瘾，自己动手做啊，做喇叭，然后呢再进而一步一步的和这个声音这个工程啊，包括知识啊，就是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再听您讲这个故事。 嗯，好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从这个一开始听广播剧，后来呢到了小学的时候呢，我可以就是知道这个拆这个变压器里面的线圈，去把它绕在这个纸盆上面，然后装到这个罐头的盒子里面，这东西可以发声，再后来呢，就是到了初中呢，就是跟着我的表哥，我表哥就是整天的捣鼓这些收音机啊，这些电子的这些东西，我就跟着他学， 在那个年代捣鼓这个还是一个很时髦的事情， 很时髦，就是他也是喜欢 啊， 我也喜欢，我就跟着他学，后来上了高中。那有一个同学，他在这方面比我更厉害一些，我跟他的学什么呢，自己亲自做电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从河南焦作呀这些地方买那个邮寄一些电子器件，回来用这个氟铜板，用硫酸铜自己来做电路，做这个无线发射机，当时做了一个这个无线电台，用这个无线电台偷听这个女同学的说话。 无线电台怎么能偷听到女同学说话呢？ 把它塞在女生的书包里，这个是个真实的事情啊。这个呢，后来呢，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当然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用它来干扰这个宿舍楼管大爷的电视信号啊，因为它是一个电台嘛。 哎呦，您当时可是极客了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因为但是当时的这个出发点的确就是为了说能给这个楼管大爷形成一些利益交换啊，我帮你修好电视啊，你这个你怎么着给我们交换一些利益。 哎呀，这个真是有意思啊，就是看来您当时做的这些产品也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呀。 实际上就是喜欢嘛。 嗯， 后来上了大学呢，就是上了北大物理系。当时我就是九六年九七年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播放，就是那个单放机磁带机。再后来有了那个 CD CD 机。再后来呢又买了全球应该是第一款MP3 的机器。黑乎乎的一小块。放4节电池只能放半个小时。 我记得当时 8首歌。 最早生产是韩国一个企业叫爱立和 爱立和，这个一开始那个品牌都不是爱立和， 是什么呢 我都记不得了，是一个非常山寨的牌子。它不是那个叫 iRiver 是吧，我开始买那个一个小的小东西，黑乎乎的，这个 ID 也很差， 对， 4300块。 多少？ 4300块。 哪一年？ 97年。 天哪，那可是一笔巨款啊。 一笔巨款。那时候我们到处这种打野工啊，就是家教，弄了一点钱，就被这些稀奇古怪的爱好给折腾没了。再后来你讲的那个 iRiver 是我是到了2000年左右才买了 iRiver。后还有买了那个 Creative 啊，再后来有 iPod 的呀。iRiver 我是买了它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20G 的硬碟机，3000多块。买那个机器的唯一的原因说这个音质要比 iPod 要好，为什么呢？它有 TI 的一款专用的这个音频的 processor 啊， 对，再后来当然好了，我们又做了这个把这个电脑上的视频投到电视上做一些小电路就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再后来呢，因为我这个博士就毕业了，就是去中科院读博士。 您是在中科院声学所读的博士？ 对。 博士毕业之后呢，就是到了一家公司做了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数字音效工作站， 嗯， 啊，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混响器啊、降噪啊、各种各样的处理啊， 嗯， 啊，音视频的同步啊， 嗯， 做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后来我就是从半途从这家公司离开， 嗯， 啊，在波士顿呢成立了一家网络数字音效工作站的一个小公司， 嗯， 啊，我自己这个做软件， 就当时自己在波士顿有过创业的经历 啊，对对对对， 哦， 其实做一个小公司，那在美国其实成立一个公司啊，比在国内其实简单太多了， 程序上简单 啊，对对对，没有那么多工商啊各方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要求， 嗯， 这个公司呢，当时做的是全球第一个网络数字音效工作站， 嗯， 比 Google 的那一套东西网络化的东西早了4年， 嗯，具体做什么呢？ 就是这些混响器、变音器、降噪器等等的， 嗯， 均衡器， 嗯， 啊，就是 GEQ 等等这些东西， 是做硬件产品吗？ 软件。 做软件， 而且是可以通过流媒体来操作的。 哦， 那对于很多的 studio 啊，有做游戏的 studio、做音乐的 studio， 嗯， 全球的， 嗯， 他们呢买不起那种10万、20万的 DAW 系统， 嗯， 但是呢，我的东西呢会很便宜， 嗯， 啊，几十美金一个 license， 啊，你只要在网络上把这个内容装载到一个网络地址里面， 嗯， 按照一个参数设计它的音色，设计它混响啊等等各种参数，然后回来就是个渲染完的一个， 嗯， 啊一个音频的这个内容。 哎呦，这样好 啊！就是我当时记得我一年只用做3个 listing 的这个广告， 嗯， 每一个 listing 广告$100都不到， 嗯， 啊就是$300一年能收一个8-9万的这个收入回来。 哦， 那你按照现在的 ROI。投入产出比呢非常高， 嗯，对对对， 嗯，但是在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哎呦，这个尝试过了，好像以后如果我失业，这种做这种个人软件的方式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啊。那， 嗯， 后来呢，我说 OK， 那先再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后来就去了华为做这个通讯的系统。 嗯， 那通讯做来做去，我们从这个手机基站、基站控制器啊、 嗯、 核心网、骨干网一系列跟声音、音频、通讯相关的网源， 嗯， 做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啊，通讯系统做了100多年， 嗯， 无线通讯系统啊，全球发展了30多年， 嗯，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打电话的这种体验依然停留在平面的这个体验上， 嗯。这个平面怎么理解？ 平面的体验呢，这个声音是没有立体感的， 嗯， 没有真实度的，所以我们干很多的事情还是说，哎，还是当面聊吧，当面谈判吧。 我能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吗？您刚才说没有临场感， 嗯， 没有真实感，是我们打电话， 嗯， 或者视频通话， 嗯， 你听到的声音是从你的眼前面传过来的， 嗯， 但是真实当你面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其实是会环绕你的整个的大脑的，不仅仅是从前面来的。 对， 对，就是说我们面对面沟通交流， 嗯， 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旁边啊制造各种各样的一些声响，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我们人来感知来说，上下左右前后远近它都是有的， 嗯，嗯， 啊，甚至一定的仰角都是有的。 对， 那这样的这些角度上、远近距离上、声音的细腻度、左右耳朵的分别上面， 嗯， 给你的微微那种细小的那种不同的感受， 嗯， 会让你感受到非常真实， 嗯， 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呢，就为了这种真实的感受，才不得不。啊，让这个把我们的人的这个身体移动起来， 嗯， 到一个地方跟某个谁在星巴克的咖啡谈一点事儿， 嗯，对， 是吧？到一个地方来共同并肩工作， 嗯， 到一个人面对面的来面试， 嗯， 啊，然后来交谈， 嗯， 啊，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只是为了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的时候呢， 嗯， 我们就打个电话就 OK 了， 嗯，嗯， 对，这就说明了我们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对这个沟通交流有更高要求的时候， 嗯， 我们是希望能够 face to face 连， 嗯， 面对面的来沟通交流的。所以 插一句， 嗯， 那 face to face 我们用比如说视频通话的方式不能解决您刚才说的问题吗？ 那个只能实现我们视觉上有一个感受，我能看到你的，但是这个声音的感受依然不行。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视频通话过程当中，如果声音不行了， 嗯， 我们会关闭这样的通话了，就没有价值了。 对， 就是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哎，这句话听着好耳熟啊。 对， 所以顺着您刚才说的，您讲到了说无线通信， 嗯， 无线信号的传输也就30年， 嗯， 这30年在您看来， 嗯， 其实完全没有达到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对，其实这30多年呢，从1G、2G、3G、4G、5G，包括现在的全球的这个研究者，主要的研究都已经在开始研究布局6G 通信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带宽也是啊，从1G 啊10GBps 的这个带宽，当然不用去细究这个理解这个含义是什么啊，到我们5G 通讯已经这个带宽涨了这个几万倍啊、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声音通讯的这个体验依然停留在100多年前啊被这个贝尔时代的那个声音体验。 嗯 啊，这个搁中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处理的方式， 嗯， 依然是说想实现一个通信终端上面的一串字符， 嗯， 能够传递到另外一个终端上。 嗯， 但是在一个终端上，我们讲的终端就手机也是一个通信终端、我们的电话机也是一个通信终端、我们的电脑也是个通信终端。 嗯， 在这样的通信终端上，一串字符传到对端这件事情并不能够很好的呈现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想说几句话的那种感受，它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就发几个字儿或者发一个图片、这是目前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传递的这种保真性是能够实现的。 嗯， 但声音是另外一回事，声音它跟带宽的这个关系并不是那么大，就是说你有很好的带宽，你也不一定能够实现非常好临场感的声音的一个实时的传递。 原因是什么 啊？原因这里面有好几种。一种呢是说我们经常是说这个地方在手机上放了一个麦克风， 嗯， 拿这个麦克风采集空间里面很多的叠加声场，最终在这个点上形成的声压这么一个信息。 对、 但这个信息并不能够代表我们人类双耳的感受。 嗯， 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这里面还有一个数学的一个原理，大家就可以查一下、读书的这个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叫中心极限定理。 啥意思呀、您简单说说。 中心极限定理代表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传感器在采集信息， 嗯， 旁边有很多个信号源，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声音来说啊，我们这个传感器可以是一个耳朵，可以是个麦克风。 嗯， 那我们这个麦克风放在一个地方，这个麦克风刚才您说那个 U87 是吧、非常贵。 嗯， 就放在这个地方采集这个信息。 嗯， 旁边呢有各种大人小孩哈、有各种有乐器，小提琴、架子鼓等等的很多个声音声源在旁边。如果说这个声音声源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麦克风哪怕你再贵的麦克风，它收到的这个信号， 嗯， 最终的这个合成信号，是一个越来越趋向于高斯噪声化的一个信号，这就是叫中心极限定理。 嗯，就是信号会越来越差，我们听的感觉会越来越不清楚。 对对对，因为是你有很多的声源， 对， 这种不管你每一个声源自己它多么有特点， 嗯， 啊，多么好听也好， 嗯， 多么有特点也好，当这个声源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麦克风采集到的这个信号本身它会越来越趋近于一个噪声化的东西。 这个和人耳是不一样， 人 耳因为我们声音是通过大脑的处理， 对， 我们把声音其实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优化， 我们的耳朵、耳廓、肩膀、头， 对 啊，整个的耳道、鼓膜里面有耳蜗系统、纤毛系统的感知，再到里面的感受处理，双耳的大脑对双耳的这种处理能够实现什么呢？能够实现我们双耳对空间任何一个声源的聚焦，然后把其他的声源能够屏蔽掉。 嗯，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说我们这个麦克风实现不了的这种事情。 嗯， 对，所以我们当时创业呢做的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模拟这个人类的双耳对自然环境自然生产的这种感受， 嗯， 能够实现这种人的真正的双耳听觉的这种传递。 嗯， 我在现场能够听到，哎，上下左右前后远近各种各样的声音，它的定位，它的声场的感受是怎样，然后把这种信号进行降噪，进行编码，进行传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实现说，我不用去这个国家大剧院，我就可以聆听到现场，这个交响乐 的一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整个一个声场分布的这么一个身临其境的体验。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呢张总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比如说戴耳机你听音乐，其实你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哪怕说它的保真度很好，但是这个声音只是从你的左耳朵和右耳朵分别进去，即便是有立体声，它也就是一些声场相位的变化，所谓的相位就是可能大提琴在左边，然后低音鼓在右边，但是呢要是用了这种模拟人耳的方式来去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声音除了是左耳和右耳之外，在你的前面后面左上右上等等各个方向其实都会有声音，就仿若像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乐队在绕着你一样。 对对对。 但是说到这一点呢，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在声音设备或者打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场的这个赛道上去进行创业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我有一些这个深入的一些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解决通信的一种终极体验，能够实现千里之外身临其境的这种体验的传输，这是一种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当然了，另外呢，我们也是从移动互联网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很容易在 PC 上 PC 到 PC 实现这种声场，那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就发现 PC 互联网作为我们这个互联网的第一代，那其实到这个2010年基本上就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第二代通讯。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意思核心是以手机做接入终端做通信终端了。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说我的这个通讯的系统只能绑定在固定的一个会议室固定的房间里的话，那么这种是不符合人类往前发展的这种方便性。我们是实际上是科技会让人越来越随心所欲嘛。但是你如果把人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进行某种特殊的这种活动的话，那这个就不符合人们发展的这种期望和诉求。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科技一定是它要无线化，它要移动化，它要非常方便使用的。对，所以我们做的这套通讯的系统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目前还是依然处于第二代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平原期这个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事情还是基于这个手机来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跟移动手机进行配合做这样的通讯的这种体验传输，那是一个最便利的一种环境。对，说到这个呢，就是刚才其实也在接着您一开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对于音频设备的这种需求为什么近几年会像井喷一样发展起来了。 这个我跟大家来做一个背景的叙述。其实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前，我和张总也有很多的对话，其中一点呢我就问了张总一个问题。首先我看到像赛宾科技这几年的成长非常好，除了您之外呢，很多做音频硬件，也就是简单的说啊，做话筒啊，然后做耳机啊，做相关配件的这些企业，大大小小发展的都不错，货都卖得很好。所以呢我就当时问张总，我说为什么，就为什么现在大家卖这些东西生意这么好。 对，这个就是说明大家对声音的表达会越来越重视。对，除了说我们发一个帖子，以前在互联网上表达一样的信息，有写博客呀，写文章啊，是吧，到后来呢就是说大家发图片，再到后来呢就是说他现在发视频，但视频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声音。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发的视频声音不好，会给人的整个的体验会造成非常大的一种损失， 就觉得这个视频看起来很廉价很 low。 对对对，所以为了让这样的视频具有传播力，显得更专业，所以呢很多人会说我们要采用一些稍微专业一些的这种设备。那这样的就是说播客而言，相对于以前的专业的播音主持而言，那这个体量会非常大，因为它没有什么门槛，没有过多的门槛要求。最常见的就是你无论一个人他都可以随时随地开一个直播的口子，哪怕只有一个人或者是没有人为自己鼓掌喝彩，他也可以去做直播。所以呢这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候，正是表达了是说这个时代大家更注重自己向世界传递信息，而不光光去聆听世界的问题。所以这是个趋势性的问题，我们顺应这个趋势来研发无线化 更加便利化的设备， 嗯，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顺应潮流的一个需求。 嗯，您也是看到了这些社会的变化，包括潜在的需求，所以您是决定来创业。 对对对， 而且这个创业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首先它要无线， 嗯， 然后第二是尽可能的方便，第三是要最大限度的来还原一个真实的状态。 对对，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之前呢，我们讲这个传统的，无论是说做电影， 嗯， 还是做音乐， 嗯，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都或多或少的参与过， 嗯， 那就所谓的叫 PGC， 嗯， 或专业内容制作团队，那这里面专业内容制作团队里面呢会有好几个层面的事情，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嗯， 第一个大家认为的这个所谓的专业啊，那就是说不是这个艺术家，那其实不是的， 嗯， 就是以前我们唱歌的人或者我们主持人， 嗯， 或者是这个 演员， 演员， 嗯， 他们是就 artist， 是他们是艺术家， 嗯， 他们是不负责来做这些内容这些操作的，而相反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嗯， 啊，有录音师、调音师、混音师，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来做这样的声音， 嗯，嗯， 啊，录音师拿着麦克风是吧？调音师在那巴拉巴拉几个开关， 嗯， 调节这个声音的大小啊，那个混音师呢是吧？说这个背景啊啊，然后把这个鼓啊，把这个乐器啊怎么调一调， 嗯， 是吧？ 嗯， 跟人声更均衡一点呢，啊，哎，做母带啊，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他们是专业的团队， 嗯， 除了专业团队之外呢还有一个专业的设备， 嗯， 啊，像我们用的这些啊录音棚里这些专业的麦克风啊， 嗯， 专业的 DAW 的系统，就 很贵的 啊，这些非常的昂贵，它不是给普通人用的， 嗯， 啊，它操作这些专业设备比我们操作手机要复杂的多得多。 对， 所以有专门的这个啊就是 professional 的这个 team， 嗯， 所以 PGC 的这个 P 呢就是 professional， 嗯， 是专业人，就是刚才讲的啊，录音师、调音师、混音师， 嗯， 剪辑的， 嗯， 各种各样操作的这么一些人， 嗯， 他叫 professional， 嗯， 但是到了我们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其实我们手机上有摄像头， 嗯， 它也有麦克风， 嗯， 除了我们拿它来打电话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之外呢，哎，我们这个也可以拿这样的手机呢拍照， 嗯， 拍视频， 嗯， 录音， 嗯， 采访，然后把这些内容呢分享到哎 YouTube 或者是这个抖音上去， 嗯， 那么这样的内容叫什么呢？这样的内容叫做 UGC， 嗯， 这个 U 呢就是 user， 就是用户， 嗯， 就是消费者，嗯，那这样产生的这个内容相对来说呢，内容的质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嗯， 但是它方便， 嗯， 核心是方便，现在呢就是也有。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人拿这样的这个设备，就是我们叫 C 端设备或者是用户侧的设备去做内容，那这个叫就 UGC。 嗯， 那我们赛宾是做的什么事情呢？我们赛宾实际上准确意义上来说，啊，不是做的这种非常低价的或者是这个廉价的这个产品，产生一个非常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产品，不是这样，不是 UGC 的产品， 嗯， 很多时候也不是 PGC 的这个产品，而是一个我们称之为 PUGC 的这么一个产品。 什么意思呢？ PUGC 呢实际上是这个产品的形态和使用上面来说更接近 C 端的消费者的非常方便使用，跟手机一样方便使用的， 嗯， 无论是麦克风，还是耳机，还是音箱，还是声卡这样的设备。 也就是说，用起来不麻烦， 嗯， 买起来也不是很贵。 对，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内容的质量呢，是接近 PGC 这种制作方法或制作设备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声音体验。 对， 对对对。 但是这个里面就有个问题啊，大家经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买不错，我呢是一个声音爱好者，在我正式从事广播这个行业之前，我也在这个领域花了很多钱，我就记得当年为了买一副耳机啊，左对比右对比，一副耳机好几百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时代的我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了。但是跟张总刚才讲起来，97年就会买4000块钱的播放器比起来，那真的是差远了。但即便如此呢，我也知道其实好的音频设备它是很贵的， 对。 但是今天呢，您又说可以把它做成非常低的价格，那这个中间是怎么实现的？ 以前的设备特别贵呢，它有一些是历史性的因素，我举个例子，以前呢就是说 在这个大家听 Hi-Fi 的年代， 嗯， 所谓的 Hi-Fi 就是一对立体的箱子，然后呢，这个人呢坐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那个顶点上，然后听这个立体声箱子发出来的古典音乐会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这种场景。那么这个音箱的背后它有功放， 嗯 啊，功放里面呢，以前呢都是叫 A 类功放哈，有的是用这种电子管， 嗯 啊，那个电子管的放大的声音很暖，那就是相应的一些模拟器件的这种造价是比较昂贵的。 嗯， 如果你要让它做得好呢，就要花很高的价钱。 对， 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像当时用的这些传输线， 对，导线要用金线银线， 为什么用金线银线，并不是说金线银线显得高贵，而是说经营的这个传输的传导率比较高， 对， 它能够实现这个声音的这种传输的质量更好一些。 嗯 对，这个是当时模拟音频时代有这么个贵的一个道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其实是尽可能的非常早的把模拟音频变到数字领域。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了数字领域， 对， 所以在底层的这个声音的编解码的这个层面来说， 对， 我们就已经节省了很多的成本。 对， 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成本的降低，也是跟咱们国家近些年啊，工业化的程度不断上升，而且呢，大规模制造的这个程度不断上升是有关系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本期科创中国只能暂且聊在这里了。今天呢，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先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声音创业领域的很多故事，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会邀请张总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他所钟爱的声音设备的制造包括传输的相关故事。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做客。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快从泥坑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快从泥坑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